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23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一和六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时隔一个月，河南再迎强降雨，各地严阵以待。 京城京市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正式解封，房山封控小区至此清零。 北京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征求意见结束，专家称将小步调整，弹性实施。 国内方面，今天起通过铁路、公路等方式离开南京的人员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经过69个小时的营救，宁夏清水营煤矿冒顶事故被困4人成功升井。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恶意抢注奥运冠军名字商标，缺德缺智欠处罚。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塔利班称不打算组建过渡政府。 财经资讯，蚂蚁集团深夜回应网传相关人员入股蚂蚁不实消息。 前沿科技，中关村软件园众多新技术新产品将亮相服贸会。 旅游文化资讯，东京残奥会开闭幕式理念公布，分别为我们拥有翅膀和和谐之声。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说说降雨。中央气象台昨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的8点，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等多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西北部、河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 时隔一个月，河南再次迎来大暴雨。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的预报，8月21号夜间到23号白天，河南省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区域性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局地累计降水量最高可能达到400毫米。昨天下午1点20分，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紧跟着郑州市气象台也于1点30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中央气象台预计啊，这次最强降水时段呢为昨天中午到前半夜。那气象专家也介绍说呢，这次河南的强降雨过程带有一定的极端性，个别站点的单日雨量可能接近或达到八月份的降水极值。此外呢，还具有短时的强降雨的特性，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雨量可达80到120毫米。 气象分析师闵玉秋表示，本轮强降雨集中出现在河南中北部地区，和720河南极端暴雨区有叠加区域。之前受灾比较严重的郑州、焦作、新乡等地都在这次强降雨的范围之内。不过呢，这轮降雨的强度明显弱于720河南的极端暴雨，并且降雨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那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预计啊，今天白天开始呢，降雨区域呢将会向东部、南部再转移。那昨天晚上8点10分，郑州市呢解除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起，郑州市区的公交线路全都恢复运营。8点起，市区的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也恢复运营。 虽然郑州解除了，但是河南省的红色预警呢还没有解除。昨天晚上7点55分，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驻马店地区和开封、南阳两地区的东南部及商丘、周口、信阳三地区西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 那为了应对这次降雨啊，河南多地也是宣布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措施，关闭地下空间、桥涵、隧道，沿街门店人员及时撤离，停止营业到明天早晨的八点。郑州车站、郑州东站多趟列车也停运，地铁口、隧道处呢都设置了防汛挡板、沙袋等防汛措施。 虽然说这次降雨没有720那次那么严重，但是呢，河南的市民啊，应该说是心有余悸啊。不少郑州市民说，此前就已经购买了安全锤，有市民还购买了皮划艇，在郑州、洛阳等地为了避险，有大量的私家车开上高架桥和城市的主街道两侧，排起了百米的长龙。当地的交警部门也表示不会为此贴条。 那我们看到除了河南，陕西也遭遇了强降水。记者从陕西省水利厅了解到，21号8点到22号8点，陕西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其中汉中中部、安康北部、商洛西南部大暴雨，勉县局地有特大暴雨。 陕西全省共106个县区当中，降水达到100毫米及以上的有17个。受降雨影响，陕西省境内15条河流、15个站点出现洪峰16次，其中呢6条河流、6个站点出现超警洪水，洪水向下游演进。 受此影响，陕西多地呢也不同程度的受灾，其中在陕西勉县啊，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 237.6 毫米，这排名全国第一，超过当地历史极值。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勉县城区内涝非常严重，不少车辆被淹，部分区域停水停电，部分乡镇街路房屋受损。 目前呢，汉中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协调消防武警等救援力量抵达现场进行救援。市应急管理局调配的4艘冲锋舟、30卷绳索、20顶帐篷等救援物资也已经到达了受灾现场。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到京城京市，我们来说说昨天下午4点半，房山区天恒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正式解除了封控隔离。至此呢，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房山全区封控隔离小区全都清零了。封闭解除之后呢，小区仍将进行7天健康监测，之后呢，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大家听我说，把手举起来，倒数 5 4 3 2 1。 16点30分，天恒乐活城北区随着早就等在门口的居民们解封前的最后倒数，封闭21天之久的小区大门再次开启。60岁的马大爷身着红色 T 恤，手拿着一面国旗，第一个走出来。 哎呀，今天的心情太激动了！感染那家就是我家邻居，就隔了一堵墙，当时我们非常恐慌。但是有政府给我们的物质上的支持，还有精神上的鼓励，终于在20多天之后解封了。我准备走一走，透透气，出去吃顿饺子。 随着小区解封，几分钟前还寂静无人的周边道路马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忙景象。张阿姨和老伴儿住在小区，而住在小区外的子女们马上打电话来说要回来看望二老。 太开心了，高兴，还给我们发跳棋，没事，我老两口跳跳棋。现在我就想站在大街上看看外面的蓝天。 小区封闭管控后，社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随即成立，下设物资组、买药组等多个小组，对接居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解封后，小区业主陈阳找到了物资组组员赵蕊，亲手把一面锦旗送到他手中。之前只能用微信沟通的两个人第一次见上了面。陈阳告诉记者， 就是他。是，我也是解封了之后才说对上这个名字背后的人啊。他们积极协调了附近的商超，保障我们每天不断水不断粮，都有新鲜的瓜果蔬菜。然后他们在工作之余还在为我们寻医问药，解决邻居骨折拆线的问题。所以说我非常感动，我代表我全家送这面锦旗。 对于社区工作者们的辛苦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站在一旁的物资组组员赵蕊说， 是早晨可能4、5点钟就过来接物资，然后晚上去盘点这些，可能有时候会到11点、12点，天天就扑在工作中了。从咱们开始疫情的第一天到现在，家里孩子呢就交给老公了，就孩子就跟我老公一起上班，有时候根本顾不上，也就是做了一些我觉得是力所能及的。 21天的封闭管控，500多个小时的陪伴和守护，已经汇聚起战胜疫情困难的强大力量。解封后的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将继续进行7天健康监测，之后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要求居民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境。至此，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房山全区封控隔离小区全部清零。 好，再来关注延迟退休的问题。按照国家统一部署，15届五中全会之后，北京市人社局启动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征求意见工作，组织多场座谈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目前征求意见工作已经结束。 那么对于延迟退休改革究竟怎么进行这样一个问题呢？中科院法学博士、管理学副教授张慧霞昨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家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原则已经基本确定，将遵循4个基本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第一个原则是小步调整，也就是说改革不会一步到位，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改革前期，临近退休的人只会延迟1个月或几个月，不会出现一下子晚退休几年的情况，对个人的工作生活影响不太大。 第二个原则啊，就是弹性实施，不搞一刀切，不规定每个人必须达到延迟后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休，会增加个人自主选择提前退休的空间。第三个原则啊，就是分类推进，对于现有不同职业岗位存在一些政策差异，改革后呢也会保持政策的延续性，确保政策调整前后有序衔接，平稳过渡。 第四个原则呢是统筹兼顾，延迟退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与之相关的配套和保障政策措施非常多，需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比如如何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等措施促进大龄劳动者就业创业，如何进一步加大对大龄失业人员的保障力度，以及开发适合大龄劳动者的岗位，还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工作等等。只有统筹兼顾，配套措施到位，才能确保延迟退休改革平稳落地，顺利实施。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交通方面啊。京雄高速公路北京段总体工程呢已经完成35%，将会于明年年底建成通车。 京雄高速公路总长约97公里，其中呢北京段长约27公里，工程北起五环路，穿越丰台区、大兴区、房山区，跨越6环路之后呢向南延伸到达世界，与京雄高速河北段相接，是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连接雄安新区最便捷的高速公路通道。京雄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网路，构建京雄一小时交通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到冬奥会的筹备情况。近日呢，记者从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的消防及供暖改造工程已经完工，那这将是延庆赛区最早投入运行的非竞赛场馆。 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位于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主要负责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的技术官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各类人群办理注册证件，并发放工作人员制服等工作。 日前呢，消防设施改造工程和供暖设备建设已经全面完成，准备10月进行调试。场馆已经交付给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的团队管理，内部的临建设施、电力技术等领域也已经进入现场施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资讯，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个疫情防控方面的好消息。昨天呢，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消息说，今天起通过铁路、公路、水路等方式离开南京的人员不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了。低风险地区的抵宁人员凭健康码、绿码，而且体温正常，也可以自由流动。 另外，昨天下午6点起，郑州市有4个地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昨天召开的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发布会强调，要在8月底前圈住封死扑灭疫情。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63个。 把目光转向宁夏。 昨天晚上8:50左右，经过69个小时的营救，宁夏清水营煤矿冒顶事故被困的四人全都成功升井。经现场医疗专家组评估，身体状态良好，情绪稳定，已经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医学观察。 我们来回顾一下，8月19号晚上11:50左右，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清水营煤矿一处工作面发生冒顶事故。发生事故时呢，作业面共有8位工人，有4人顺利脱险，有4人被困。 事发之后，600多人的救援队伍迅速展开救援，救援人员采取绕过冒顶区域、开掘救援通道的方式进行挖掘。昨天下午5:45，救援通道被打通。经过3个小时的救援呢，被困人员顺利升井。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让人气愤的事情啊！近日呢，有网友举报有人在暗网上公开出售女生如厕的视频，偷拍地点呢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校园内。对此，昨天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发布通报称，犯罪嫌疑人甘某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据报道，甘某男，年仅16岁，据他供述，多次到境外网站购买、下载色情淫秽照片和视频，并且重新组合之后在网上再次贩卖。 经初步调查核实，其所贩卖的照片、视频当中呢，有5张衣着完整的女性照片，是在重庆市的一高校女厕外偷拍的；其他涉及女性隐私部位的照片、视频都和四川外国语大学无关。经对校内公厕进行全面排查，没有发现偷拍设备。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节气。岁岁秋相似，新凉值万金。北京时间今天5:35呢，就是24节气当中第14个节气处暑，也标志着炎热暑天即将结束。 那么专家介绍说啊，这个处暑节气啊，早晚温差比较大，气候干燥，大家要及时的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另外饮食上呢，要以清淡为主，可以多吃一些百合、莲藕、蜂蜜啊，还有一些滋阴养肺、润燥生津的粥类或汤品，少吃寒凉的瓜类以及加重秋燥的辛辣烧烤之物。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义阳为您编辑。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嘉许嘉义。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嘉许嘉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嘉许嘉义，我是李瑞。杨倩、全红婵、陈梦这些在东京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的运动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骄傲和感动。然而有些人却对这些耳熟能详的运动员的名字打起了歪主意。中国商标网显示，目前仅全红婵就有几10条商标申请信息，类别涉及到医药、办公用品、服装、鞋帽、布料、床单、食品、啤酒、饮料、酒、教育、娱乐、住宿、餐饮等等。同时还有近100个红婵、金红婵相关商标正在注册申请当中。无独有偶，奥运金牌得主杨倩、陈梦的名字也被很多无良商家盯上，正在抢注商标。登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可以说这是运动员的高光时刻，那是运动员个人、家人以及教练员等为之所有付出努力辛劳的人的荣誉。可是这样的荣誉、这样的名人效应，却被这些想着歪门邪道抢注商标的人窃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些商家的举动啊，就是为了蹭热点，通过抢注、囤积名人商标、投机倒卖商标获利。但荣誉绝不是消费的对象，热度也不能成够投机的理由。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杜绝恶意抢注的机制，恐怕这样的事情还会不断的上演，正常的商业环境和市场秩序也会被扰乱。针对近期发生的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一事，中国奥委会8月18号发表郑重声明，呼吁社会各界开展相关商业活动应当保持理性，切实尊重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不得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抢注商标，应及时撤回和停止实施商标注册申请。 商家的行为还是挺无耻的。你用人家的名字去做商标，然后没有经过别人本人同意的话，万一你的产品出现了什么质量问题，那损害的是人家的个人名誉，然后同时消费者也受到欺骗了吗？ 我不清楚这样子有没有侵犯他们个人的名誉权，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商家这个行为是不正确的。 可能是某行业的知名人物或者地名，背后肯定是有潜在的巨大的价值的，所以有些人才会违背诚实性的原则进行商标抢注。 商家抢注就是依托别人的名人效应，然后想打开自己的产品的销路。再一个，可能有些公司或者个人为了自己的这个名誉，然后也会去回购这个商标，其实对他来说也是获利的一种。第三，他如果请不到明星来代言的话，这个抢注商标其实也算是节省成本吧。 制止这些行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在他们在抢注商标的时候，有一些肯定会有审查嘛，在审查上面加大力度，然后让这些人注册商标的时候这种抢注不会被通过。 我觉得还是要从法律入手，提高他们抢注商标这样不道德行为的这个惩罚力度吧。社会舆论然后社会监督也要更大力度，肯定要对他进行社会谴责嘛。 要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商标一直都是商家用以吸引消费者和积累商誉的利器之一。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底，我国有效注册商标量已经达到近3000万件，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病态式的跟风式抢注商标也愈演愈烈。此前，四川理塘男孩丁真走红之后，多家公司就迅速提交了丁真商标注册申请。钟南山、火神山、雷神山这些抗击新冠疫情中的标志性符号，也有人妄图进行商业化运作。而之前利用名人名字谐音抢注商标的更是屡见不鲜，比如演员谢霆锋被泻药企业抢注，赵本山被服装企业抢注等等。在这些恶意注册的商标当中，有的违背了公序良俗，有的触犯了公众和个人利益，而且结果都是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最后不但没有获准注册商标，相关申请人及申请代理机构还会被行政处罚，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都成了商标抢注的反面教材。商标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挖掘名气蕴藏的商业价值，激活名人背后的流量效应等做法比较普遍，但是未经当事人允许将其姓名作为商标注册使用，既无法为企业发展锦上添花，反而会因为抢注行为给企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而且恶意抢注商标不仅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还扰乱商标注册管理秩序，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同样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商标法明确，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今年3月份，国家知识产权局引发的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当中也明确，恶意抢注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知名作品或者角色名称的，将受到严厉打击并处罚。这么看，恶意抢注全红婵、杨倩商标的行为应依法予以驳回，相关监管部门也应该对申请人施以处罚，以儆效尤，加大宣传普法力度，让社会公众知晓注册商标那是拿来善用的，不是拿来恶炒的，这样才能让那些不怀好意的碰瓷儿者不敢再犯，让法律和制度给予权益人应有的保护。而最新的消息是，8月19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通告，依法驳回杨倩、陈梦、全红婵等109件商标注册申请，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保持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高压态势，不断强化对奥运健儿在内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的保护，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申请商标注册、图谋不当利益的申请人及其委托的商标代理机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持续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想了解更多的新闻评论，欢迎您下载听听 FM APP， 在上面搜索加叙加议，能听到更多精彩内容。我是李瑞，再会。 也许你多少次想放弃， 多少次都是垂头丧气，别埋怨他们偶然的失利，嘿，他们也不容易。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胜利，可赢得第一却太不容易，让我们伸出这热情的手臂，为他们的努力一起鼓励。跟我一起唱啦啦啦啦，在这里我们没有距离，一起拍手吧，在这里我们都是兄弟。跟我一起唱啦啦啦啦，让在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天气资讯，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工程师全红月，请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工你好。 哎，你好李瑞。 哎，全工啊，今天是处暑节气哈，今天这个天气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今天这个处暑节气表明这个暑热退去啊，潮湿闷热的天气啊将要过去，这个秋凉也即将到来。但是今天啊这个天气啊还是有些闷热，就是特别是下午。因为今天啊最高气温啊在29度，相对湿度呢在60%以上，所以呢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那么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今天啊北京将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傍晚前后开始啊自西向东将有一次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那么下午这段时间呢，有些地方啊恐怕会出现一些零散的降雨，主要降雨啊在今天夜间全市啊将普降小到中雨，东部郊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呢还会出现超过50毫米的暴雨，这个低洼路段啊会有积水了。另外呢，今天的天气情况、啊、还要注意防范、啊、短时的雷雨大风。预计呢这场雷雨啊在今天夜间啊12点前后基本上就可以结束。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李瑞。 那未来这一周啊整体的趋势会是怎么样的？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从天气趋势来看啊，明天在山区啊还会出现一些阵雨。那么周三过后啊，一直到周日，北京将持续啊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啊走势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在28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18到19度，这就显示出一种啊早晨凉爽、啊、白天偏热的天气特点。那么，但是在山区的朋友早晨出门就要注意添加衣服了，李瑞。 看来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早晚需要注意保暖哈。 对， 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非常感谢全工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轻雾转雷阵雨，局地有风雹，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是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风雹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再来看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为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凉。 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啊，山区降雨还是比较频繁，山区的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登山。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是有明显的降雨天气，所以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整点报时过后呢，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歌手 Angela 张韶涵，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你的生活精彩无限。 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爱上新闻主播，天使般的笑容融化了我心中顽固的石头，看着新闻主播播报新闻内容，但是心里却想牵着他的手。爱上新闻主播，逃离现实生活，如果充满爱，那战争就不再有今天。 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塔利班称不打算组建过渡政府， 残奥会开幕在即，东京都新冠疫情达到灾害级别。 财经资讯，蚂蚁集团深夜回应网传相关人员入股蚂蚁消息不实。 前沿科技，中关村软件园众多新技术新产品将亮相服贸会。 旅游文化资讯，环球度假区内测防控再加码，设置了超10万个防疫标志。 东京残奥会开闭幕式理念公布，分别为我们拥有翅膀和和谐之声。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塔利班。当地时间21号，塔利班高级成员瓦西克表示，塔利班没有组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的计划，将直接组建一个能被阿富汗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据了解，阿富汗目前仍然没有国家元首，塔利班只任命了一部分省长和市长。 据报道，塔利班高级成员哈卡尼21号与伊斯兰领导人前总理希克马蒂亚尔举行了会谈，但是会谈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公布。 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富汗前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当天会见了塔利班代表团，双方就当前安全和政治局势、有关国家未来的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等交换了意见。 就在同一天，阿富汗塔利班披露，塔利班创始人之一、分管政治事务的领导人巴拉达尔已经抵达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准备与多方人士讨论建立包容性政府。 一名塔利班人员表示，巴拉达尔将会晤前政府官员、宗教学者等人。塔利班打算在几周内建立一套治理阿富汗的新模式，将吸纳前政府中的专业人士进行危机管理。按照这名塔利班人员的说法，新的制购礼价将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但不是西方定义的民主。 伴随着阿富汗局势骤变，大批阿富汗人试图逃离，而这呢让欧洲国家有一些慌。根据媒体报道，为了避免大量难民再次蜂拥而至，欧洲国家打算向阿富汗民众释放一个信号，那就是去邻国，不要来欧洲。 当地时间21号，美联社依据获取的一份保密文件报道， 欧盟官员本周在一次内政部长级会议上表示，按照从2015年难民潮中吸取的最主要教训，应当在阿富汗民众可能动身前往欧洲之前，采取措施把他们留在阿富汗的邻国。奥地利则提议在阿富汗周边国家设立遣返中心，用于接收欧盟国家拒绝发放避难许可但又不能遣返回阿富汗的人。 据报道，阿富汗人在喀布尔机场攀上将要起飞的飞机，这一景象加深了欧洲国家对再一次爆发难民危机的忧虑。尽管美国及其盟国声称会帮助部分阿富汗人撤离，但是对象呢，主要限于曾经为这些西方国家效力的人，其他的阿富汗人不太可能受到欢迎。 那么迄今呢，几乎没有欧盟国家做出有关接收阿富汗难民的承诺。作为中东和非洲难民进入欧盟国家的主要门户之一，希腊明确表示不想再经历这类危机。目前的希腊已经着手扩建与土耳其交界地带的围栏，安装监控系统，边防部队也处于警戒状态。 在阿富汗政局动荡之际，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预计将于当地时间8月22号抵达喀布尔，并且会见塔利班领导人。报道说，库雷西将会成为塔利班占领阿富汗之后首位到访的外国高官。 当地时间8月21号，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和俄罗斯、德国、土耳其、荷兰以及比利时等国的外交部长举行了电话会谈。库雷西曾在电话当中表示，一个和平稳定的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以及这一地区至关重要。巴基斯坦一贯支持阿富汗和平进程，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是阿富汗寻求和平与稳定的最佳前进方向。 一位政治分析人士说，库雷西的访问主要是因为巴基斯坦希望在组建阿富汗新政府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好，国际事件方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日本。东京残奥会将会在本月24号，也就是明天拉开帷幕，但东京都新冠疫情却日益严峻。截止到21号，东京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连续四天超过5000例。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东京都新冠疫情已经达到灾害级别。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残奥会相关人员22号新增了30例的确诊病例，截至目前，残奥会相关人员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131例。 对此，小池百合子表示，东京奥运会在相关人士的合作下已安全召开，残奥会将充分利用东京奥运会的经验，采取相应措施来保证运动员的安全。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东京都政府呢正在考虑将部分奥运会残奥会场馆用作临时的医疗设施，以应对正在迅速扩散的新冠疫情。 据报道，东京都政府及相关团体正在管理包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武藏野森林综合体育馆等面积较大的场馆。目前呢，已经有多数医疗人员呼吁将这些场馆也用作于临时的医疗设施。 不过呢，改造这些场馆要面临很多问题。尽管东京都政府正在就这一计划进行讨论，但是由于残奥会马上就要进行了，这些场馆最早也只能在9月6号以后再投入医疗使用。而且场馆用作医疗设施之后，怎么样确保严密的防疫环境，置办所需要的医疗设备，这都是问题。 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的迅速蔓延，日本居家疗养的人数正在持续增加。日本每日新闻此前报道说，截止到本月17号，光是东京都内居家疗养或是等待入院的患者已经超过3万人。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也表示，将针对建立临时医疗设施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为了持续疫苗的保护效果，日本政府呢正在考虑为民众提供新冠疫苗的加强接种计划。报道说，这一计划呢将会针对已经接种完了两剂疫苗的民众，预计从明年初起先为医护人员接种。 日本主要使用的是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尽管这两种疫苗在降低严重疾病、住院和死亡风险上仍然非常有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作用也在降低，可能需要额外的疫苗剂量来提供持久的保护。目前多个国家都在计划推行加强针这样的一个接种计划，英国、德国、美国都预计将会在9月开始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不过呢，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此前曾经表示过，低收入国家仅有 2% 的人口接种了新冠疫苗。他呼吁暂停接种疫苗的加强针，向还没有为卫生工作者和风险群体接种疫苗的国家去提供疫苗。这些国家目前正经历疫情高峰。 好，国际时线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呢，德国总理默克尔赴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默克尔说，这是他卸任总理前的一次告别访问。而普京呢，却说这不只是告别，双方还有很多正事要谈。 那么议题之一就是德俄的北溪二跨境天然气管道项目。普京说，管道铺设工程只差最后15公里了，在七月获得美国打引号的默许啊，默许项目完工之后，默克尔要向普京承诺说，保障乌克兰的输气中转国地位和能源供应安全，这是他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需要俄罗斯去配合。 而双方另外一项议题呢，就是阿富汗的危机。默克尔希望俄罗斯能为德国从阿富汗撤人提供帮助。据了解，德国接收过一些逃离战乱的阿富汗难民，为此呢，默克尔在国内挨过不少批评。如今随着美国匆忙撤军，德国也成为了美国的阿富汗难民收容临时中转国之一。 这次会见呢，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就阿富汗问题，普京表明俄罗斯不打算帮美国收拾烂摊子，希望与阿富汗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同时鞭斥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价值观和民主模式强加于他国。至于乌克兰的问题呢，普京质疑乌方无意和平解决乌东部冲突。不过俄罗斯打算充分地履行与乌克兰签订的输气中转协议，也愿意在协议于2024年到期之后再延长，但是表示呢，需要考虑更多的细节。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赵毅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毅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李玉。李玉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黄金的走势。 好的，那黄金呢，基本跟随美元走强而逐步走弱，那并在1780水平附近的横盘震荡。那上一交易日呢，最终收报在1781一线。那美元指数呢，近期表现比较强势，连续多个交易日出现上涨，一举站上了93整数关口上方。那上周累计上涨1%啊，最高触碰到93.73啊，再创去年11月以来的9个月的新高。上个交易日呢，最终收报在93.46一线。那数据方面来看呢，美国的非农就业人口呢好于预期，工业增长环比增长0.9%，高于市场预期的0.5%，偏正面的市场数据呢，将对美元指数形成一定的支撑，从而对黄金形成压制。那货币政策方面呢，市场普遍预期呢，美联储即将收缩购债计划，逐步回撤宽松政策。那美元指数呢，也受到避险情绪的追捧，而金价呢，则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但目前呢，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走向呢，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因此呢，黄金在快速下行后又被快速拉回，并回到目前水平的震荡。那个人认为呢，如果美元指数能够成功站稳93上方呢，将持续对黄金造成比较大的压力。那上方重要的压力位呢，看在1797美元附近，建议投资者呢密切关注美联储政策走向，逢高做空黄金。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加元的走势怎么样，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那近期呢，随着美元指数的走强呢，美元对加元的汇率呢不断走高，连续四个交易日呢出现上涨，最高触及到1.2949一线，最终报在1.2821一线。那加元近期呢快速走弱，主要受到美元指数走强叠加大宗商品，尤其是这个原油的价格走弱的双重利空影响。从短期趋势来看呢，走弱的趋势仍将继续，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呢，支撑加元对美元的最主要的两大支柱呢仍然存在，加元持续大幅贬值的空间并不大。首先呢，加拿大央行的货币政策呢相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呢较为激进，此前呢加拿大央行呢也领先所有发达国家呢率先进入这个加息周期。另一方面呢，作为这个非常典型的商品货币呢，加元受到大宗商品的影响较大，虽然近期呢原油价格出现了较大的回落，但全球的经济复苏尚未完成，需求端的支撑仍在缓慢的释放，原油价格不存在更大的下行空间，从而对加元形成一定的支撑。 那建议投资者呢密切关注这个大宗商品，尤其是这个原油的价格走势。一旦呢需求端开始走强呢，的价源有可能会由弱转强。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卓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984，欧元报在7.5882，加元报在5.0662，英镑报在8.8590，日元报在5.9195，新西兰元报在4.4347。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玉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谢谢大家，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新民发百张大票，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贤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一起进入财经资讯。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口气公布了对5家银行及6个人的行政处罚公示，合计金额达到1588万元，这是央行总行层面在今年年内第二次开出罚单了。 其中呢，邮储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和兴业银行的违法行为类型相同，都是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以及相关管理规定。4家银行合计被央行罚款1153万元。 在这4家银行当中，收到罚单金额最高的邮储银行被央行警告并处罚款600万元。华夏银行同样因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被罚款486万元。此外呢，交通银行被罚款62万元，兴业银行被罚款5万元。 在本次开出的罚单当中，另有一家银行是建设银行。建行呢，是因为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以及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被警告，罚款388万元。 我们再来说说，工信部日前公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稳步增长，累计完成8721亿元，同比增长8.7%。 截至7月末，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3家基础电信企业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6.19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521万户。其中呢，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达到3.9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93亿户。 目光接下来转向到天然气产业。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等部门21号发布的《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1》表示，我国天然气多元供应体系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基本成型。 报道说，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4大进口战略通道全面建成，国内的管网骨架基本形成，干线管道互联互通基本实现，13-15时期累计建设了长输管道大概有4.6万千米，全国的天然气管道总里程达到约11万千米。 报告还指出，天然气产业规模不断的扩大，需要管网设施的持续配套建设，加强储气能力建设，这是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和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昨天，格力电器发布上半年的业绩， 受益于家用空调市场温和复苏，今年上半年呢，格力电器的营业收入为91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5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64%，基本上每股收益为1.62元。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家用空调行业整体上实现了温和的复苏状态，但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地产竣工不及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空调行业终端需求整体是偏弱的。2021年上半年内销销量虽然同比增长11.98%，但比2019年同期还是下降了15.63%。 尽管格力电器中报增长不错，但是跟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相比呢，仍然还是有不少的差距。因为格力电器2019年中期业绩营收为983亿元，净利润是138亿元。 而从股市方面的表现来看，今年以来，我国空调、冰箱、洗衣机等白色家电上市公司股价表现不佳，格力电器跌幅为25%。 昨天呢，有传言说某落马官员的相关人员入股蚂蚁集团。昨天深夜，蚂蚁集团发布声明予以辟谣。 蚂蚁集团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声明说，对于网传相关人员入股蚂蚁集团的不实消息，蚂蚁集团辟谣称，蚂蚁集团在此前 IPO 发行过程当中严格遵守两地法律法规，过程公开透明，不存在谣言当中提及的相关人员入股情况，更不存在突击入股及退款相关情况。蚂蚁集团也从来没有与谣言当中提及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展开任何形式的业务合作。 再来关注服贸会的消息，2021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呢，将会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区正式开展。记者从昨天举行的通气会上了解到，专题展将会聚焦建筑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与成果，展示智慧建造、绿色发展理念。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建筑专题展览将在首钢8号馆举行。市住建委副主任丁胜说，目前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展区将设置行业综合展、智能装备体验区和企业展。 2020年建筑板块以370平米展区带动了303亿元签约额。2021年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首次以独立专题的身份亮相首钢园区，拥有4800平米的单独展区。截止目前，北京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学会以及企事业单位等218家参加专题展览展示活动，招展完成率为100%。 除了3个展示区外，活动期间还将举行2场高端论坛，邀请多名院士及国外著名高校专家做主题报告，探讨绿色建造和智慧建造的理念。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2级巡视员陶志宏说，在展区的设计上也将突出小而精和互动性。他以勘察设计行业的展区举例， 展区的设计吸取了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国际馆的花伞设计元素，分为绿色创新、城市更新、一带一路等11个专题板块，每个板块内采用展板、电子图片和视频相互结合的方式，并设计了 VR 互动区。目前参展素材的征集、展区搭建、展期活动筹备等各项工作正在顺利推进，力争为公众呈现一个小而精的智慧展区。 除了强调智慧化，本次专题展还将突出互动性，让观众都能过一把建筑师的瘾。市住建委2级巡视员阮景云介绍说，体验区涵盖施工、运维、绿色建材、智能装备等多项内容。 我们现场展示了 3D 打印、巡检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参观者呢可以通过 VR 家装设计和 AR 智慧桌面来设计自己喜欢的居住环境，通过政务智能终端指挥舱亲身体验智能化的办事大厅的流程，通过这些互动体验加深对建筑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建造和运维了解，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中国建筑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高质量的发展。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沿科技同样是来关注科技企业在服贸会上的表现。作为高科技专业园区，中关村软件园将以数字技术来赋能服贸会，众多新技术新应用会亮相这一次服贸会。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中关村软件园的大数据平台上，园区企业的运行数据分为产业布局、人文动态等板块，实时汇总显示在大屏幕上。工作人员介绍说， 我们实时的在园人数可以看到，从早上八点播风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结束。从一个另外一个侧面而反映，我们整个软件园的工作的作息其实上是非常有规律的，并不是说网上说的这种996的一个过程。 中关村软件园汇集了联想、百度、腾讯等700多家国内外知名 IT 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多家企业将参与本次服贸会。在园区内，中科大洋科技发展公司记者看到，展厅内展示了智慧煤资系统、嵌入式一体机、虚拟演播室系统等产品。公司产品经理朱宇介绍说，这些产品都将亮相本次服贸会。 现在虚拟演播室的发展是纯虚拟，不光是演播室本身是虚拟的，包括人物都是虚拟的。这是一真人，然后呢，我们把它从各个角度拍好，通过 AI 的技术，这模型做出来，稿件剪完以后呢，还可以用真人的声音模拟出来，然后播报。 而致力于数字建筑技术研发的广联达科技公司将展示多领域数字化成果，包括施工、造价、设计、金融、工采、数字政府等全线业务，另外还将带来智能安全帽等硬件产品。公司高级副总裁刘谦介绍说， 智慧安全帽啊，表面上看呢还是解决到安全，但它的智慧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真实感知呢工人在现场工作完成的情况，它的位置以及工作信息，所以我们通过智能安全帽其实是在工地现场形成了一个安全的管理网、人员的管理网。 在本次服贸会上，中关村软件园的百度、联想、广联达等企业将参与数字服务专区的展示。 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呢也愿意关注呢我们这个产业发生的变化，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让我们的产品呢能够不断的去为行业去服务。 继续浏览科技资讯。央视昨天报道说呢，我国正在攻关的GF22 超高速风洞，这是研制新一代飞行器的摇篮，预计2022年建成。据称呢，这个风洞可以复现40到100米/公里高空速度约30倍升速的飞行条件。 嗯，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啊。风洞就是说风洞实验室的一个简称，它是以人工的方式产生并且控制气流，用来模拟飞行器或实体周围气体的流动情况，并可量度气流对实体的作用效果以及观察物理现象的一种管道状实验设备。它是进行空气动力实验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中科院力学所的研究员、怀柔激波风洞项目负责人江宗林说呢， GF22 风洞的目标是助力天地往返系统，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可以把卫星和航天器的发射费用减掉90%。 关注完了风洞，我们再来说说新型防护服来了。日前的一款新型的防护服开始在全国多地应用，圆鼓鼓的充气外表啊，看起来十分可爱，众多网友也是为之点赞。 据了解，这种防护服呢是由防护衣、呼吸管以及过滤送风装置组成，它能够调节服装内部的温度，控制在26到29摄氏度之间，送的风呢还能够蒸发汗水，衣物不会湿透贴在身上，而且人员是浑身啊被空气笼罩着，没有那种压迫的眩晕感和呼吸的困难感，可谓说是防暑神器。 那从外表看啊，身穿这款防护服看起来啊，酷似是迪士尼动画人物里面的大白。网友们也纷纷为之点赞，认为值得推广。目前呢，包括河南、湖北、海南等多地的医护人员都已经穿上了这种新的防护设备。 是，大白就是暖嘛，这种设计对医护人员来说实在是一种关爱哈。虽然今天是处暑节气，好像已经出伏了，但是我们知道身处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啊，尤其是核酸检测员，他们常常都要被这种严实的防护服包裹的密不透风，肯定是会有闷热感的。那这样新款的防护服如果投入使用的话，就可以给他们提供更为舒适的工作着装。 是，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以及经济之声和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对异地就医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问题六，异地就医未备案的本市参保人员医疗费能报销吗？原则上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但是因突发情况不能回京治疗，在异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急诊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以由参保人员先行全额垫付，回京之后申请手工报销。 问题七，本市参保人员外地因急诊或急症就医报销时需要哪些申报材料？本市参保人员在外地因急诊症就医发生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后，需要向用人单位或社保所提供医疗收费票据、费用明细单、急诊诊断证明或出院诊断证明、门急诊药品费用，还需要提供门诊处方。当地无法提供门急诊处方的定点医疗机构可提供记载有当次就诊情况的门急诊病历手册等材料。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3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内部压力测试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在测试期间呢，防疫工作依然是重中之重，疫情常态化管理要确保每一位参与者及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园区的各主要入口呢，一共设置了22个大规模的体温筛查点，度假区入口处还有80台健康宝智能查验终端，这就方便在查验身份证的同时呢，快速准确的核验健康宝，有效缩短逐一查验时间，还减少人群聚集的潜在风险。 园区一共设置了1023个免洗消毒液的点位，方便游客随时清洁消毒。无论是漫步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还是在七大景区内游览，随处可以见一米线的标志，免洗消毒液的点位总计有10万多个。如果遇到没有正确佩戴口罩以及不保持安全距离的游客，工作人员都将第一时间前来提示。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北京的石刻艺术博物馆转一转。前几天呢，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召开2022年两株古银杏树保护项目专家论证会，专家们一致认为啊，经过3年的复壮措施，馆内两株600岁濒临枯死的古银杏树现在重焕生机，长势恢复良好。 4年前啊，两棵古树的叶子在6月就变黄了，叶量稀少。后来呢，在专家的指导下，采取了土壤施肥、补水等复创措施。到去年，古树又萌生出新芽。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是最佳的赏叶期，满树金黄，掩映着金刚宝塔座。那相信到时候啊，石刻馆将成为京城的网红打卡地。 为您介绍一下，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呢，位于海淀区的白石桥东侧长河北岸，其前身为真觉寺，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寺内的金刚宝座塔是第一批全国的重点保护文保单位。古塔的南侧矗立着两棵银杏树，是北京市一级古树，也是石刻馆的活文物。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开幕的东京残奥会。东京奥组委21号公布了残奥会开闭幕式的理念，其中呢，开幕式理念中文的意思为我们拥有翅膀，而闭幕式为和谐之声。 早前有5550名残疾人申请参加残奥会的开闭幕式演出，他们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年龄从5岁到70岁。不过呢，因为防疫的原因，演出被大大的简化了，最终只有161人确定参演。 按照计划，东京残奥会开幕时间将在当地时间24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9点开始，闭幕式在9月5号晚上8点开始。 我们再来关注即将参加12强赛的国足。 中国足协国家队昨天在上海举行了有关国足备战竞争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十二强赛的媒体沟通会。会上的中国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国管部部长陈永亮确认，中国足协已经和现任的男足主帅李铁就进一步执教中国队到2026年签订了工作合同，从而呢确保中国男足国家队的长期稳定发展。 那么李铁呢也是随后呼吁大家更多的给予国足的将士们鼓励和支持。那按照赛程的安排啊，国足将会在9月2号对阵澳大利亚队，7号对阵日本队，明年3月结束小组赛。我们也祝国足好运吧。 你知不知道昨天李铁有一句话好像上热搜了，说国足像你的儿子，考得不好他也是你的儿子你也不能说就不要他了，还得关注他，没事给他发发微信，就鼓励记者发一发微信给球员们，让他们继续好好比赛。 对，在这个国际赛场上我们还是支持国足的，当然这个考得不好的时候大家得呲呲的 好吧。回来我们说一点严肃的话题。中国作家协会发起的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前几天在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伊朗、俄罗斯等12个国家同时启动。 中国作协方面表示说啊，这个他们将会及时向各个俱乐部提供中国文学的最新资讯，推荐更多的精彩作品，来协助安排文学活动，并为各国读者啊提供来华访问、实地体验等机会，让更多读者也认识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介绍，中国每年出版的1.5万多种文学类图书里面呢，有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最大的文化社区网站豆瓣网，仅外国文学一个小组就有10万多位注册会员。 那与之相比呢，除了少量中国作家已经通过世界文学奖项等渠道被初步了解之外，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的鲜活作品啊，没有被国际社会所认识。那么建设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就是希望向世界读者也介绍中国文学，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的板块啊，先来看看电视剧方面，由李现主演的个人科幻悬疑6集迷你剧《剩下的11个》，明天呢会在今日头条的平台上跟观众们见面。 那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了多位命运不同但相貌相似的人被一款穿越时空的软件卷入到了游戏当中，共同开启探险之旅的故事啊。值得一提的是，李现一个人在剧中的分饰11个角色，这将是一场演技的大考验。 找到11个跟自己长得像的，这也真是科幻类的题材才会有哈。那么再来看看电影方面吧，还是一部跟电子游戏有关的影视作品，科幻电影《失控玩家》27号周五将会上映。电影呢讲述了一个孤独的银行柜员啊，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是大型电邮的背景人物，而且呢他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拯救所处世界的人，之后他的生活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那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正在上映啊，就是由马丽和文章首次合作的电影《测谎人》。马丽在影片当中呢饰演这个测谎人马小凡，一秒能够鉴定出渣男，堪称是人间清醒。但也因此揭穿他人骗局而遭人嫌弃，闹出了不少笑话。 是，可能生活当中现在我感觉网络上有不少女孩都需要这样的人，说一秒就能鉴定不太好的男孩哈。那文章他在片中是饰演一个只能口吐真言的欺诈师，有一身欺诈的绝活，但是他又总是掉链子啊。这两个人在面对犯罪团伙的威胁的时候走到了一起。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周延英演唱的《答案》。 对的人拒之门外，错过不肯悔改，被辜负的人啊，倔强的不转弯，交出真心的人，每一步都是爱。 好，北京时间8:37，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37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赵建明，1999年出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献词领诵成员。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6年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大的波折。这警示人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将难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难以进行。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冒进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领导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面对这些复杂的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一论断第一次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是毛泽东1957年2月亲笔草拟的一个讲话提纲，提纲共10页，约1800字。这个原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稿，后来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成为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之一。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后来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是在1957年的春天，八大以来形成的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仍在延续。这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是党的八大就已经提出来的一项任务，目的是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和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教育。中央强调说，整风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并防止关门整风。3天后，毛泽东又特意在天安门城楼的大厅里召集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参加最高国务会议。 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许多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意见比较中肯，富有建设性，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这一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提前2年建成。11月2日到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10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一，我们照例来关注北京榜样人物周榜。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王少杰，男，1970年五月出生，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站派出所所长。2017年，王少杰就率先在站区建立了人脸识别系统，总结出视频反查、人机结合等研判方法，为500多旅客挽回经济损失近100万元。2018-2019两个暑期，他视频巡控经常到凌晨3-4点，打掉2个8人盗窃团伙。2020年成功解救一被骗女童。疫情期间，他出色完成重点列车密接旅客接车工作，严守地区安全。 石宇，男，1990年七月出生，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中心职员，为求助者协调老家部门查找到公积金信息，给客户出招解汲取公积金的燃眉之急。2015年以来，石宇累计处理35000多件群众疑难诉求。2018年，公积金系统升级，他从上千条录音中梳理出热点，整理了2期常见问题解答，及时回应。他牵头系统优化，增加了智能问答功能，热线接通率大幅提升到95%以上。 张小成，男，1963年十月出生，北京市平谷区特教中心党支部书记。张小成组建了聋人语训康复中心，京津冀特教学校成长联盟推动新媒体课程建设，建立了北京市特教艺术团、特奥垒球队、特奥游泳队，培养了50多名全国特奥冠军，并通过校企合作帮助残障生走上工作岗位。他承担了10多项课题，参与编写多本书籍，针对全国智障儿童发起的各项活动，让超100万人受益。 王璐阳，女，1987年十一月出生，北京市南水北调团城湖管理处基层管理所工作人员。2020年五月，王璐阳开始负责垃圾分类督导，他印发宣传册，制定管理细则，在垃圾投放高峰时段值守帮助分拣。在源头上，他组织厨师开发新品，通过精准确定就餐人数，避免舌尖浪费，实现光盘。同时细化厨余垃圾，将没被油脂污染的果皮、菜叶等单独回收堆肥处理，还带领党员参与村镇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徐中东，男，1968年七月出生，北京大唐万邦复制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中东研究复制技术20多年，获20多项专利，数字分色及水色、墨色合成复制中国历代古书画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他为中央档案馆等复制文物史料数万件，保原貌神韵，用高技术保护原件，可永久珍藏。他复制近1000年古籍在国外展出，为冬奥会等制作的外事礼品展现经典文化，还捐款捐物470多万元回报社会。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好，接下来进入到助力冬奥志愿有我专栏。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在张家口玉县的中国剪纸画创始人、玉县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高殿亮，专门为冬奥会创作了独具中国特色和张家口特色的奥运礼物。从桌签到吉祥物，再到各个场馆的剪纸画，每一件奥运礼物都包含着他对冬奥会的期盼和支持。那么高殿亮与奥运会还有什么样的故事？他还有什么样的奥运梦想？一起来听记者翟轩采制的故事《小窗花奥运梦》。 家好，我叫刘晨，现在是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 我是王雷，是中国石化一名高级工程师。 我叫李菊，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一名老师。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我是一名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志愿者， 里约奥运会的语言翻译志愿者， 参与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志愿服务。 他们有着同样的梦想， 希望成为一名代表2022冬奥会的志愿者们的火炬手。 我希望能够见证冬奥会的点点滴滴， 希望大家多体验、多经历。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 助力冬奥，志愿有我。 从窗花到桌签，再到冬奥会的会徽等冬奥主题的剪纸画，中国剪纸画创始人高殿亮用作品积极参与到了2022北京冬奥会之中。 冬奥会的会徽发布之前，我们先签个本名写个印，请我们来把那个冬奥会的会徽用剪纸把它刻出来，招表出来做的镜框，作为节目，作为礼物用，哎，那就特别好，感觉当时呢就感觉更自豪了。你看这咱们冬奥会的这个会徽跟咱们都有关系。你看后来这个京藏高铁这个开通的京藏高铁的开通仪式，那典礼仪式呢我们参加，里边窗户上贴的那些窗花都跟冬奥会有关，冬奥会的滑翔场馆啊，冬奥会的这个景色啊，雪花啊。运动项目就感觉特别有意义。你看冬奥会给张家口人民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高殿亮是张家口玉县人，这次冬奥会的大部分雪上项目都是在张家口市举行，因此高殿亮总是说奥运会这次开到了家门口，他一定要做好冬道主。 就感觉这个冬奥会呢在我们家乡举办，怎么做怎么能做贡献，一定要做。因为什么呢？太这个感谢这个国家的这个感谢党了。你看张家口这个三线城市能现在一个成为一个国际城市，那就我们张家口人呢特别开心。因此我做这个剪纸呢也是特别的这个想方设法的做。现在不是说有人定多少做多少，而是说我已经超出别人的想象，你现在要什么我几乎就有什么，我都已经创作完了。这你看去年的那个奥运会的那个锦标赛啊，就是开始要搞一个世锦赛，在张家口搞的时候，那就他们组委会邀请我做的会徽用剪纸，后来又做那个礼物，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吉祥物用剪纸体现出来。到后来呢，像今年这个正月的这个搞那个冬奥会测试赛的时候，这运动员用的这些礼物，这是国家的形象，又是我们的张家口人的本应该做的事情，来了我们家了，我们给他礼物是正常的，对吧？来咱们这儿给咱们扩大张家口的知名度啊，而且呢，张家口这个滑雪呢，以后的这个就是说后奥运冬奥时代会更好啊， 更好。 最后我们感觉，首先说我的礼物让人家一看就惊奇。 高殿亮说，2006年中国玉县剪纸被国家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中国玉县剪纸又被联合国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中国剪纸画是众多造型艺术的母体。 我们做这个剪纸呢，是这个2006年呢被这个国家呢是评为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呢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评为这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就是说呢是专门呢就是说做吉祥喜庆的内容的东西。 是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的东西， 剪纸的东西，它这个是以吉祥喜庆为主要代表。许多的东西呢，就是说逢年过节啊、过喜事啊，都要贴个窗花。 那是最早的传统的文化。 最早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追溯的最早呢，是我们叫竹花、竹窗花。竹呢，就是跟绣花是一个道理嘛。它绣花是用这个针，我们是用刀。竹花、竹窗花呢， 刀就剪刀呗。 不是，就是这个竹窗花的刀专用的，比剪子呢要先进的多。就是说，你多好的绣的花，你开始要是我们先给你把那个花样子刻出来，你才能绣。因此呢，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个剪纸呢，它就是说呢，用这个专家们说呢，就讲什么，就是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啊，是众多造型艺术的母体艺术。你不管现在做个棉袄啊，或者做个棉裤啊，早年老娘肯定要先拿报纸给剪个样子，然后才是这个 才在做呢。 这就是剪纸的一个由来。 这个是入门容易是吧？ 对，就是说易学难精， 啊，易学难精。 你要学呢，有这么一段时间，你就能做了。 嗯， 但说要说做精，啊，就像我们这个就干到了，学到了。 您是怎么就是和这个结缘的呢？怎么就是做精了呢？给讲 我们是从小呢就做窗花，然后 是家里的这个传统吗？ 对，家里呢做完以后能卖钱，能有市场。 啊啊。 能够呢给这个哪儿呢？给这个老百姓呢，家家户户呢都提个。我呢是从小就这个做窗花，做完以后卖窗花。 您从几岁开始学这个？ 我从个六七岁就做。 是家里的长辈就是做这个的是吧？ 家里人一家子人都干这个，能把学费挣回来。这样下来以后呢，就说我们就从小呢就是一边做一边读书， 哦、 一边读书呢一边玩着剪纸。 哦、 等着十五六岁的时候吧，这手艺已经学成了。因为跟我母亲染色、刻、染。整个这个也是一个体系。 其实早在2008年奥运会，高殿亮就成为了一名特殊的志愿者。当时他就带着中国剪纸画艺术结缘了奥运。 是，我们是在这个零几年的时候呢，北京工美大厦呢就邀请我们来做这个奥运礼物。然后呢，中国工美集团呢请了三位这个剪纸的，还有这个布艺的啊，还有那个画扇面的，三位这个名家工艺美术家或者工艺美术大师。 嗯， 给这个外国的记者团呢来现场表演。 哦， 什么意思呢？说这个记者呢，他们都很辛苦，费脑子，这个采访呀和什么都特别紧张，让我们呢把这个剪纸啊手工艺术呢展现给他们，让他们调节一下心脑，让他们放松一下。 嗯， 哎，看一看中国的名家文化，这样呢对他们这个写作呢可能能激发出灵感。 嗯， 哎，我们一直在做志愿者。 从2008年到2022年。已经时隔14年了，但高殿亮始终有一颗奥运心，也还有一个奥运梦。他不仅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支持奥运会，更梦想着成为一名火炬手，在自己的家乡传递奥运圣火。 我们原来呢去这个马来西亚呢是个申冬奥的时候，我是随着这个北京火炬手协会一起过去的，搞的中马文化交流。当时呢我就属于这个文化方面啊，加入这个火炬手协会。现在呢就想呢，要冬奥会的时候一定要能申请个火炬手， 在您家门口跑一跑。 哎，在我们家门口跑一跑，为国争光啊！ 微笑的雪被大地开花， 爱洒向手心，纯洁无瑕。那一瞬间你望着我， 咫尺间天涯，热情的雪为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梦暖了春芽。那一瞬间雪映星空， 满天尽繁华。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燃烧的雪花温暖凝聚我和你回眸的曙光。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赵一阳、康立波、程强、翟轩，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古北交响楼，你该睡觉喽。中北装响楼，你该起床喽。 往北斗寻找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失传，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古北交响楼，你该